在朝鲜咸镜北道北部救灾会战大有进展，支援灾区工作日趋积极，人民军官兵、建设者、突击队员和灾区人民进行顽强的斗争，在建设住宅、修复铁路、恢复电力、通讯网等方面继续扩大救灾成就。各地铁路局向北部救灾战区运送了数万吨水泥和钢材等重要物资，南浦港和元山港全部开动所有设备，来保障了所有货轮提前起航。各省、中央机关、地方党、政权机关、群众团体和各阶层劳动群众精心准备许多材料、生活必需品、教科书、参考书和教育器材，接连送往北部灾区。